呢個身體健康，咁啊，總之任何一切行菩薩道者咧，咁你一定啊要時時以呢個慈悲喜者呢四種咧去行善或者苦惱嘅眾生。咁啊，特別就好該回向啦。咁呢個就回向咧，回就回依自己，向咧就向依他人。咁啊，佛經裏邊回向住有三種，第一咧就係叫做啊回自向他。點解叫做回自向他咧？嗱，咁啊，別人咧佢未必咧做好事喎，亦都未必信佛。咁但係我做好事啦，咁啊我信佛啦，我拜佛啦，我用功啦。但你唔好為自己啊！我哋念幾多經，我哋做幾多個法事好事。我哋做完之後咧，就要發現啊，現我今日今時做呢件嘅功德事啊，唔係為我自己，咁啊為邊個咧？係為一切嘅人類啊和平。我哋為一切人類嘅安樂，咁啊回自己嘅功德而向於他人，呢個就係菩薩嘅心腸啊！今日啊，今日咁啊，起幕起得就好笨，咁我做好事都回向俾你，其實唔係笨啊，呢個好好嘅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嗱，咁啊好簡單啦，我哋家有成一百個人，如果淨係全部一個人有飯食啊，我食得落？肯定食唔落啊！你哋成一百個人，個個都冇得食，我係法師啊，點辦啊？你肯定基本法食唔落嘅。首先咧就斯文啲法師啊，請你分開一百份呢碗飯，佢就好禮貌。你唔分啊嘛，睇住佢成香噴噴一碗飯，反過嚟我肚餓到嘰嘰啊，一定搶你啊，實搶啊！咁啊掉轉頭，你有得食，我摸上我一定搶啊，點解？好難抵噶嘛，呢、這個肚餓啊嘛，好難過噶喎、啊。好似家下九點鐘，好多人食一晚飯啦，喂，打咗宵夜，經過兩三鐘頭都要宵夜啊！何況今日成日都冇飯食，咁你有飯食，我唔想實搶啊！所以一定咧要大家好，一定要個個都平和。咁啊，因此呢種嘅道理，所以佛法咧主張所有一切功德都皆回向啊，唔好淨係為自己。我自己啲子孫發達人，個個子孫都唔發達，有乜用啫？冇用嘅，一定要個個子孫都發達。咁大家都發達啦，冇得爭執啦。咁你食你嘅，我食我嘅啦。咁你去遊貨咪，我咪去遊貨，冇得爭啊。係嘛？你坐車，我咪有坐車啦。你住洋房，我咪住大屋咯。咁有乜問題啫？跟住大家都好啦嘛。如果一高一低啊，一定係唔得和平啊。所以我哋要發大善心，將所有自己嘅功德，我今日出一萬蚊做一件好事，我就要回向世界上嘅人類啦，都先到啊呢一份嘅功德，咁啊佢就回自己嘅功德啊，向於他人同樣得到功德。咁啊第二咧就回因向果，我哋收因就種善啊，日後呢個果咧就得到呢個好啦，冇理由我今日做好事啊，希望我將來墮落啦，冇一個人咁傻啦，冇理由啦，梗係啦，我今日做呢件好事，都希望我日後啦嚇，咁啊點樣點樣好，咁啊起碼長福長壽，如吉祥冇病冇痛啦，咁啊都要回呢個因中嘅修行啊，希望日後咧呢、這個果報咧係得到呢個好嘅果報。第三就係回事向你啊，我哋所有一切嘅修行。最主要必然都是事相啊，是有漏的，是生滅的。我們以此這個有漏之心呢，要回向這個不生不滅的實際理能。我們願自己得到這個平等的真理，亦都願一切人呢得到這個平等的真理。那麼以上呢，就是將這個十種廣大願望這個題目略略呢是提一提。那麼以下呢就十種大願望啊，每一種都有，我哋為呢個事幹要做，好似一咗禮敬之佛，我為呢個禮敬之佛啊。第二，我哋禮敬之佛點樣嚟？ 怎样去拜？第三啊，我哋拜佛啊，礼佛啊，呢个好事。咁啊，以下咧就每一段嘅经文，即系十大段经文里边咧，每一段经文我哋再先咧，我哋都讲下呢种理论，等我哋好知道我哋为咩事我哋拜佛，我哋点样去拜佛，拜佛有乜个好处？然后第二称赞如来，我哋为乜事我哋称赞如来？我哋点样去称赞如来？我哋称赞如来有乜个好处？咁啊，每一段经文咧都有详细解释啊，等于话咧，我哋明白呢理论啦，咁啊可以启发咧我哋呢个信心，咁啊增长咧我哋呢个信念，咁啊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各位善信，各位居士，咁啊今晚咧就系、继续同各位讲 普贤行愿品。咁我哋今晚所讲嘅经文，大家咧可以睇住呢个正文咧嘅先财发愿，大圣云何礼敬啊，乃至回向。咁啊，第一句就讲善财童子就同普贤菩萨讲话。咁啊，佢就未曾讲话以前，佢就先咧先称普贤菩萨。佢话大圣，大圣啊，即系大嘅圣人，就唔系小嘅圣人。咁啊，凡系称为一个圣人啊，一定咧有个标准嘅。咁啊，以佛教嚟讲咧，一定系世间嘅恶显尽啦，世间一切嘅善法已经咧系修学圆满啦，咁啊先至可以称为咧一位咧系圣人。咁啊，世间嘅恶，咁啊，通常嚟讲啊，就系贪嗔痴烦恼所起嘅身造杀盗淫，口讲呢个妄语，耳恶口两舌，同埋呢个心啊，就起个贪嗔痴。咁啊，呢十种恶业啊，就有根就有止。咁啊，呢个心嘅贪嗔痴烦恼啊，就系为止人。我哋呢个心所做嘅恶业，同埋呢个口所讲嘅恶业啊，就系属于呢个根。点解咧？例如我哋做呢个杀盗淫，或者我哋讲呢个耳语、妄语、恶口同埋两舌啊，完全系由呢个心啊起念。假如我哋呢个心啊唔起呢个贪念，唔起呢个嗔念，唔起呢个疑痴心啊，咁啊我哋呢个身体咧就绝对唔会啊做呢个杀盗人，唔会去做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所以十恶之中啊，就系、以呢个贪嗔痴为主，以身口所做嘅系为根，一定要起心动念啊，后咧先至去做呢个恶业。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我哋点解会去食饭呢？因为个心起念，好似觉得肚饿啦，咁佢先至自自然然咧，或者佢用钱买饭盒，或者自己咧去市场啊买剩菜翻嚟自己做。咁啊，无论啊你呢餐饭点样食法，或者上菜馆买饭盒，或者自己做呢啲种种嘅动作啊，最后嘅目的就系食饱个肚。咁啊，点解佢会咁样做呢？因为你觉得肚饿啦。 如果佢唔覺得佢餓啊，你就請佢都唔會食。所以一切咧係由心啊！我哋日常嘅生活唔能夠離得開我哋呢個貪嗔痴呢一念心。咁所以一個詩人一定啊要呢個世間呢個十種惡都斷盡啦。咁啊反過嚟咧就係、十種善。咁啊，然後咧了咗呢個三界裏面所有咧呢個生死嘅輪迴，即係斷咗呢個三界嘅種子啊，永遠都唔來呢個三界裏面咧受呢個生死輪迴啦。咁呢個咧先至叫做出世嘅善人。但係現在話大聖啊，就唔係普通嘅阿羅漢啊，應承嘅聖人。而是啊，起码是菩萨的位置。咁啊，现在普贤菩萨佢有十大愿王，可以称为大圣啊。咁啊，我哋如果向住普贤菩萨呢十种嘅大愿王去做啊，咁啊，我哋咧亦都系一个圣人。咁所以始终善财一通。普贤菩萨讲，佢话大圣啊，佢云何礼敬就乃至回向，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惊喜之词。因为普贤菩萨所讲嘅十方如来嘅功德系不可思议，咁啊如果我哋想进入啊。成就十方如来所证的种种功德，我哋点样得到呢？咁就要修呢个十大愿王啊，系为成实之门。咁啊，善财童子听到啦，所以现在就问普贤菩萨啦。佢话究竟乜嘢叫做十大愿王呢？所以话。温和礼敬是第一，礼敬之分，乃至是粗略之词，就是包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八种的大愿，然后到第十啊，叫做普皆回向。咁啊，即系问啊，既然我哋想成佛，咁啊一定。就要修呢个十种大愿王，咁啊原则何者名为嗰个十种大愿呢？咁啊向下啊就系、普贤菩萨，咁啊同善财童子讲啦，个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咁啊，善财童子有所请问，咁啊，菩萨啊，就当然啦，有所答复啦。咁所以普贤菩萨啦，都就系上人啊，对呢个万辈讲嘅，名为叫做告啊，就同呢个善财童子讲，佢话善男子啊，佢话你问。何者叫做十大愿王？咁啊，现在我就先同你讲，第一种就系叫做礼敬诸佛，就话一者系礼敬诸佛啊嘛。咁啊，先啊立起呢个题目叫做礼敬诸佛，咁啊，然后咧先至向下好好地解释，点叫做礼敬诸佛咧？咁啊，礼敬诸佛，在普通嚟讲咧，就通于呢个身、口、意三意。嗱，我哋刚才都讲过，身做杀道人，口系讲呢个种种嘅妄语、恶语，我哋呢个心咧，总系贪念起烦恼啊。咁我哋今日将佢反过嚟，变成啊清净业， 我哋就要礼敬诸佛。嗱，例如我哋尊在拜佛之时，咁我哋呢个身啊唔做呢个杀罪人啦，身啊恭恭敬敬咁对住佛叩头，啊或者咧系点头，啊或者合个掌，啊或者问个信，都系对佛个尊敬啊。咁啊系乜嘢对佛尊敬呢？就系、是、我哋呢个身体啦。咁啊呢个身意就尊敬啦，就唔做呢个杀盗淫啦。咁啊凡系能够拜佛或者问信对佛，咁啊呢个人呢个口啊就一定系赞叹佛，佢冇理由啊，佢一时拜佛一时闹佛嘅。肯定唔会，佢最多就唔拜佛唔敬佛，佢能够拜得佛啦，同佛叩头打经作揖，肯定呢个人咧，呢、這个嘴咧唔会闹佛，而系赞佛嘅功德啊。咁啊，口业清净啊，你正在个身拜佛之时，身业清净啊，你正在拜佛之时个口赞叹佛嘅功德啊，咁啊口业清净。咁我哋点解个身体会去拜佛？我哋点解个口会赞叹佛功德？因为你个心尊敬佛啦。你有冇个心尊敬佛？咁啊，然后先至个身体嘅拜佛，个口咧去赞佛。咁所以礼敬诸佛咧，就通于身、口、意三业都尊敬啦。就唔系呢个恶业，咁我哋现在讲十大愿王，其实每一愿啊，都系贯通前后个九愿嘅，包括本身嘅一愿咧，就共成十愿，等于话十愿啊，都系自用自摄，包含咧每一个愿啊，系包含其他个九个愿嘅道理。嗱，咁我哋现在第一。是礼敬诸佛，咁啊礼敬诸佛啊，佢本身咧就五体投地啦，咁啊或者举手，就或者低头，或者合掌，咁啊身业礼敬啦，咁啊意思就称赞如来，咁啊称赞如来就口业啊嘛，咁佢礼佛之事。咁佢一定咧赞佛嘅功德，咁啊赞佛功德属于个水啊，就包括咧第二啊，称赞如来。咁啊，我哋嘅水称赞佛嘅功德，呢个水亦都念佛嘅圣号，咁所以咧就系属于称赞如来。咁而我哋礼佛。以共个水咧赞佛之时，咁我哋进一步啊，一定咧系会对佛啊供养，或者花，或者香，或者灯，或者果，咁啊买嚟咧供养佛，咁啊属于咧第三啊叫做广修供养啊。咁我哋礼佛之时，如果系一心一意。身体礼佛，口赞叹佛嘅功德，呢个心存恭敬啊！当时嗰个人呢个心个烦恼咧，一定咧系轻啲，等于话佢呢个心咧一定啊系清净啲，咁啊属于第四咧叫做忏罪业障。咁我哋呢个人能够一心去礼敬诸佛。一定咧系敬仰佛嘅功德，咁啊因为敬仰佛嘅功德啊，咁啊我哋咧然后啊先至啦吓去礼敬诸佛，咁啊属于啊呢个第五咧系赞叹佛嘅功德啦。咁啊我哋既然赞叹佛嘅功德啊，咁啊就必定咧。是请佛 係轉法輪，一定咧係請佛啦，來到啦自世。咁啊，請佛轉法輪就屬於第六請轉法輪緣，而我哋請佛轉法輪，一定要佛自世先至可以轉法輪啦。如果佛唔自世啦，我哋点样啊去转法轮呢？所以第七呢就是请佛自世。咁啊，既然请佛自世，亦都请佛转法轮，改变设法啦。咁啊，我哋一定啊随佛学啦。咁啊，佛啊教我哋点样做人，佛呢教我哋点样咧去行菩萨道。咁啊，所谓学佛所学，行佛所行，咁啊属于第八咧，系常随佛学缘。咁啊，我哋唔单话自己学佛所学，行佛所行，但系我哋都做一切人嘅标榜啊！我自己学，我自己咧行佛所行，我自己学佛所学，咁啊，所以咧。就能够啊，令一切众生咧都向自己咁样咧学习，向自己咁样咧去做，咁就名为啊九者咧行善众生啦。咁啊，第十，我哋将我哋自己智力，所谓任何一种嘅愿，已经系做通知。亦都令一切众生咧，要自己咁样学，咁就叫做普皆回向啊！将自己嗰啲功德咧，嚟到回向于任何一个众生。咁我哋刚才所讲啊，就系属于净系礼敬之法，就系贯通前后十个愿咧，都具足。咁啊，但系佛教里边有所谓六道，亦有所谓咧十道。咁啊，礼敬之法咧，亦都通呢个十道法啦。咁咩叫做十道法咧？即系有十种法门，所谓施、斋、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同埋咧，最后一个智慧，咁我哋真系一句礼敬之法就可以具足菩萨啦，呢个十道之行啊，咁啊说明咧，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啊，愿愿都系咧菩萨之行。嗱，例如我哋敬佛，我哋礼佛之事。咁啊！我唔单话利益自己，我亦都咧发愿啊！咁啊，愿一切众生咧都离苦得乐，咁啊以法咧嚟到布施俾人。我虽然自己明白啊，但系许多人唔明白啦嘛。咁啊，如同《维摩经》所讲啊，佢话为之众生借不请有，唔使人哋请嘅。咁啊，我哋有缘咧。自己将所识所明白的佛理啊，去尽量咧布施俾人哋，都系以法嚟嘅布施，亦都可以讲我哋自己拜佛敬礼诸佛，得到好多嘅好处，我哋亦都咧将得到嗰种好处啊去教人，咁啊佢哋以法布施属于十道中第一，叫做布施道。咁啊，由于我哋拜佛呢、这个人一定呢个规矩好，因为我哋拜佛嘅时候啊，点样祈、点样拜、点样叩头，都有一定嘅标准噶。所谓咧，佢呢个身体力行呢方面啊，都好正常、好规矩。咁啊，呢个规矩就属于呢个持教啦。 咁我哋拜佛之时，就唔系话拜一拜就算啦嘛，拜一拜咧都系有功德，但系咧我哋始终系个凡夫，我哋呢个心嘅烦恼未断。咁你拜佛之时，唔系话一拜就算数，应该要时时拜。咁啊，时时拜佛就属于第三啊，呢个尊敬度啦。咁啊，我哋嘅老师啊，就叫做海人老法师。咁啊，佢一生人咧，的的确确啊，佢有好多嘅德性啊，值得咧我哋呢个后人啊对佢尊敬嘅。佢第一就中意布施，总之有金钱，有一件好嘅衣服，你只要同个老人家讲声啊，佢即刻就送咗俾你噶啦。第二咧，佢就拜佛啦。佢无论喺屋企，即系唔去外边认头讲经，乃至到人哋请佢去外边讲经啊，佢在呢个讲经之余啊，佢每日咧拜佛啊过千拜啊，佢就拜到嗰个地下啦。咁啊，当然佢喺处唔系话随便走噶啦。咁佢今日喺呢处跪喺度拜，咁啊日日都喺呢处咧，佢就拜到嗰个地方啊，佢。每一跪都系跪住喺嗰个地方跪落去，每一次拜落去嗰个手咧，都系揿住嗰个地方咧，就拜到嗰个地方啊，有佢呢个拜嘅痕迹。即系咧，佢日日喺嗰个地方拜啊，拜到佢有拜佛呢个手嘅痕迹，同埋跪喺住个膝头哥嗰个痕迹。嗱，咁啊，可见佢拜佛啦，就拜得多啦。咁啊，呢种咧就属于呢个尊敬啦。咁啊！如果冇呢个尊敬心嘅人啊，佢就绝对咧就唔会日日咧咁样去拜佛。咁啊！如果呢个人佢日日咁样拜佛啦，佢呢个心咧就唔会生念。咁啊！我哋嘅老师啊，真系啊，佢一生人啊，佢除咗布施拜佛，佢唔做方丈。唔做主持，唔做当家，真系主持当家系一个凡俗嘅事啊！咁我一生人都系做主持做当家，所以个心咧就唔静啦。好似今日咁啦，今朝出门啊，喺香港律师楼、会计师楼、银行咁就搞咗我人，嗱跟住就嚟呢次，咁啊可以讲一日嘅功夫啊就冇咗啦。咁如果你又唔做主席，你又唔做当家，你亦唔系主持啊，你就冇咗呢啲麻烦，咁个心就可以静啲。咁我哋嘅老师啊，海人老法师呢个真系，佢一生人发现一不做主持，二不做当家，佢哋一味咧自己睇经拜佛，同埋教学生，咁啊总算佢老人家咧有所成就，教到一班啦吓。真系可以讲经嘅法师啊，好多出在佢嘅门下，就因为佢嘅心静。佢日日咁样拜佛睇经，佢嘅心静啦。一个人嘅心一静咧，个心就安啦。个心一安咧，佢就有智慧。咁佢有智慧咧，佢嘅言行啊，就一定咧合理，就可以做呢个后人咧嘅模范咧。佢个心静啊嘛，咁所以我哋拜佛拜得尊敬啊，所谓拜拜都系对住佛像，佢个心静，心静咪叫做禅定度啊。咁啊，佢自己拜佛，佢亦都教人拜佛。咁啊，我哋嘅老师咧，佢成日都教人哋拜佛嘅，你一去见到佢啊。佢首先就叫你拜佛，你越拜得多咧越好。但系佢自己系咁样拜，所谓身体力行，俾人哋一个榜样啊！以呢种嘅办法咧嚟到去度人，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方便。咁啊，佢自己拜佛之时，咁啊，佢虽然咧念念之间都系。对住佛，佢每一个动作都系拜佛，但系佢自己有智慧， 觉得我自己虽然拜佛啦，但系冇呢个我执，唔会话啦，我又做咗几多功德啦，我又做咗几多啦吓，属于所谓法事啦，佢冇呢个咁嘅心念，佢只系有一个咧，我既然做呢个出家者，受咗呢个十方师子嘅供养啊，佢话我拜佛。报答师子的恩都上咗来唔切，仲边是有所谓呢个功德呢？所以佢拜佛，佢作为一种本分事，系应该要做，而不求呢个功德啊，等于话冇咗自己咧呢、这个我相呢、这个执着，咁啊呢种咁念头啊，真名为叫做多嘢，有多嘢智慧。咁啊，先至可以咧。拜佛之前冇我呢种嘅个人嘅见解，纯粹咧系自己啊呢个本分事。咁啊，佢拜佛之前，佢礼敬佛之前，佢唔系话贪呢个人天嘅福报，唔系话咧，我希望将来啊做翻人啊大富大贵。或者再进一步升到天上享福，系佢完全啊，希望自己有人啊，能够成就啊无上菩提。咁呢种愿力咧，就属于呢个大愿。咁一个人礼佛，佢个心啊清净咧，有禅定咧，咁啊一切嘅魔障啊。都唔能够扰乱佢，但系你一定要正常啊！总之你有智慧，心无所求，你系拜佛属于你份内事。咁佢冇所求，嗰啲魔障咧就唔会嚟得骚扰你。咁啊呢种咧就属于大力啦。咁啊最后佢知道啊，能礼呢个我。以共所禮的佛將之佛都是自性本具，不是身外有法，乃是自心本具之法，那就屬於大智了。所以即使一句禮敬之佛，就包括身口意三業清淨，亦都包括天后圆通十大愿王，亦都包括十道施戒忍信善慧庄严律师。嗱，咁啊可见咧，单系拜佛礼佛，具足咁多个法门啊，当然我哋就可以肯定一句，拜佛嘅人咧系功德无量。咁我哋进一步，我哋礼敬师佛啊，咁啊有乜嘢理由咧？咁啊有四种，第一，我哋为自个业拜佛；第二，乜嘢叫做拜佛；第三，我哋拜佛嘅时候啊，有几多种类唔同，即系点样拜咧？第四，我哋拜佛礼敬之佛有啲乜嘢嘅好处？咁啊有呢四种嘅分别。嗱，我哋首先讲第一种，我哋为呢个事干，要礼敬之佛，因为世间上每一个人佢做一件事情啊，都有咧佢嘅因缘，都有佢嘅理由啊。如果冇因而冇理由咧，佢唔会做任何事。咁啊，然之后我哋家下咁啊拜佛、礼敬师佛，为乜事？咁啊，依照诸经集合嘅理论咧，我哋都有种嘅理由，应该咧要拜佛。第一种，理当如是啊，即系呢个理论上咧。我哋应当咧系要拜佛，因为佛咧系大导师啊，佛咧 是为天中之天，是为圣中之圣。佛啊，恩格伟大，佛啊，具足慈悲、功德、智慧。咁啊，咁有功德嘅人，咁有慈悲嘅人，咁有品格嘅人，咁啊，我都唔礼拜上礼拜边个？所以在呢个道理上咧，我哋应该啊系要拜佛。咁啊，第二系福田最盛啊，即系话礼佛咧有种种嘅功德，就意向一系田啊。你其中就唔种禾，唔放肥，唔放水，唔掹草，唔好好地照顾佢。如果呢块田啊，你插咗啲禾秧啊，你水分、肥料、人工都做到十足啦，咁啊肯定啊，呢块田啊，几个月之后咧，佢就生出好多嗰啲谷米嚟。咁啊，因为少少个禾秧。日后啊，得到咧好多嘅收获，咁所以佢就福田盛啊，我哋拜佛亦系一样。你虽然礼佛一拜，只得讲话罪孽何渣。虽然你系念佛一声啊，只得讲话福增无量啊，念一句佛号可以增无量福，可以灭无量罪啊。就为呢个福田之中啊，系最盛。咁啊，讲到呢个福田咧，我哋亦多得附带啊，讲下点解叫做福田咧？就系阿难尊者有一次啊，咁啊，同佛咧去外边化食。咁我哋讲过啦，佛嘅制度每日都系化食嘅。咁啊，但系我哋去外边化食咧，唔系就咁去噶喎。都有佢呢个一定嘅仪式嘅，咁啊人人咧都着一件大衣啊，或者咧着一件七衣，咁啊衣着系袈裟啦，咁啊我哋啲袈裟咧都系一块大一块细咁啊夹埋嘅，但系绝对就唔系一块布咧，唔使剪开咧可以裁成，唔得，因为佢件衣里边咧又有横嘅。嘅折痕又有折嘅折痕，布料系一块，但系一定要剪开，剪开咧，原来几大一块，几大一块咧，咁啊再根据呢个人嘅身材嘅尺寸咧，嚟到夹埋佢，遮成呢个边，咁先至成一件袈裟。咁啊，柯南就问佛啊，佢话点解我哋搭呢件袈裟叫做福田衣咧？咁啊，佛咧。就啱啱同佢哋行到呢个田居，咁啊乡下嗰啲田啊，咁啊有个边噶嘛，呢个边啊佢就田居啊，咁啊啲田咧有大块、有细块、有长、有短、有四方、有三角、有长形，咁啊佛咧就睇到嗰啲田咧，就同柯南讲啦，佢话柯南，嗰个田就系一块一块，有长短、有四方、有大小，一定有佢呢个边做个界限。但系田就能生呢个五谷啊，咁啊利益咧，即系人嗰个土可以养活咗个人，咁啊对人有好大好处啦。佢话我哋出家者搭呢件袈裟，一块横就一块直，就如同呢个田。但系任何一个人啊，如果恭敬尊重呢个真正出家者啊。佢所得嘅福咧，亦都好大啊！咁啊，所以就名为咧叫做福田衣。咁啊，现在我哋拜佛，我哋敬礼诸佛啊，所谓一句佛号，就系灭无量罪啊！我哋拜一拜佛，可以增无量福，因为佛世系难绝啊！咁我哋朝头早上早点，咪有一句话，就话八难三途，得趋离苦啊！八难之中，其中有一难啊，就叫做佛前佛后。即系咧， 我哋生得太早，未曾佛出世，我哋先出世，咁啊见唔到佛咧。咁啊一系咧就生咗佛后，咁啊佛去咗世之后，我哋先系出世。总之咧睇唔到佛，亦即是话咧唔能够啊亲自咧嚟到亲近佛啦。咁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佢能够亲自直佛出世而亲近佛咧，呢个人啊，呢个福德就好大噶啦。所以呢个《法华经》里边讲啊，佢话诸佛出之世都远远直而难啊，犹如幽昙花，的时时乃一出啊。又话无量无数劫，都空过无有佛。咁啊，既然佛出世唔系常常有，好似幽昙花咁啊，唔系时时开花。亦都边个无量无数劫都空过无有佛，咁啊现在啊，我哋有机会，咁啊嚟到亲近佛，啊或者我哋即使生在佛后，但系我哋仲有善根啊，能够啦吓研究佛法或者听经，都系自己嘅福报啊。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啊，佢话若果有一个人，不闻呢个金刚经啊，咁啊呢个人咧要受持一句以呢个信心啊，最紧要信心，以呢个信心啊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佢话是人呢个福际嘅善根啊，都唔系话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啊，都已以无量千万佛所种之善根。咁啊，文佛嘅尊驾都尚且咁大嘅福德啊，何况我哋常常礼佛呢？所以第二种以礼佛嘅理由，就因为佛呢系福田之中啊最慈圣，咁我哋应该呢系要尊敬佛。咁啊，第三咧系人格尊重啊，咁啊佛咧，所有一切恶片尽啊，一切嘅善法都圆满，好似一块啊冇瑕疵嘅靓玉一样。咁啊，所谓世间上嗰啲翡翠啊，嗰啲靓玉咧，咁啊一照里边一啲嘅瑕疵都冇啊，咁啊呢一块翡翠玉啦，咁啊有价值啦。靓玉啦，所谓纯净都无瑕疵，咁啊佛嘅人格咧都系一样啊，好似一块翡翠玉一样，你点样去照咧都照唔到半点噶黑点，或者呢个裂痕可以讲咧一块好完整嘅玉冇半点嘅瑕疵。咁啊佛嘅人格虽然系金圆善啊，天王乃上帝色人王，都尚且恭敬佛啦，何况我哋一个世俗嘅学佛信徒咧？咁啊，应该就要尊敬佛，咁啊，应该啦就要礼佛啦。咁啊，第四就灭呢个俗世嘅罪业。咁啊，我哋每一个人咧唔使学噶。呢啲唔使学噶，系乜嘢咧？我哋出生以来咧，有啲咁嘅种子，嗰啲乜嘢种子咧？就系贡高啊、自大狂啊，差唔多每一个人都有，只系个程度啊相同唔同，梗有多少属于嘅吓英雄主义啊，以贡咧目空一切，咁啊即系自大啦。咁啊！现在以我哋最高呢个头，来到礼佛最低嗰只脚啊！咁啊，本来礼佛嘅形式咧，咁啊，佛咧企响树啊，系企上啊。咁我哋礼佛咧，就呢个头一摆落去咧，真系五体投地嘅形式咧，就趴响度咁啦。咁啊，嗰个头咧就响正佛啊， 佢响处个两只脚链个中间嗰处就拜落去噶，个头就响正啦，嗰个两个脚板啊，嗰个中间嗰度。咁啊，呢个人能够以最低呢个头嚟到礼佛啊，最低嗰只脚。咁啊，当然冇高傲啊，呢个人仲有咩高傲啫？如果佢有高傲心咧，佢就唔会咧去拜佛。佢虽然能够用自己最高嘅头能够拜落去啊，礼佛。最低的只脚，咁呢个人咧就肯定啦，冇咗呢个高傲啊。另一方面咧，就可以减轻自己畜生呢种嘅业障。咁啊，第五咧就系对住啊呢个五行嘅烦恼。咁啊，呢个咧就自大咧，就因为个畜生咧有啲咁嘅种子。所以我哋拜佛嘅时候，一方面就系消自己呢个畜生啊，各种嘅种子。进一步，我哋由种子啊，所谓今生呢个现行烦恼发起啦。我哋因为拜佛、顶礼佛，使到我哋呢个畜生各种嘅自高自大嘅种子啊，都唔生起嚟啦。咁啊，当然我哋现生咧。这个更高的自大的整个态度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两个问题呢，一个就是讲对自从前这个自高自大的种子，一个呢就是对自我们现在自然这个我慢心自大心令到这个动作呢傲慢。那么现在我们拜佛呢，因为畜生一种傲慢的种子减轻了，那么今生这个动作呢就没那么傲慢了，就可以用最高最低这个头来的顶礼佛呢，最低啊那两个脚尖的地方。那么第六就是标榜众生，那么我们如果要叫人拜佛，那么如果你自己永世都不拜拜佛的，咁啊，相信咧就冇人听你话啊！作为以身作则啊，亦都可以讲咧，真教啊系重于呢个言教。